小奇门， 我有许多小秘密， 小秘密，小秘密， 我有许多秘密，秘密就不告诉你， 就不告诉你， 就不告诉你， 就不告诉你， 就不告诉你， 就不告诉你。 我头上有只脚， 只脚， 我身后有尾巴。 小青龙， 我是一条小青龙， 小青龙。